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12集，血字玉璧。欢呼的人群之中，展昭胳膊轻轻一碰白玉堂。 这雨是你变戏法变出来的呢，还是小神仙求来的呢？ 那要问老天爷了。 这雨也邪性，只是一晃而过，火一灭，雨也差不多停了。 果然是真的。 这时带着另一队水龙队刚刚赶到，正好目睹了那一幕的歌青走到白玉堂身旁。 我以前也听过100年前天尊求雨的事情，据说啊，是天尊用内力让水气直接变成雨云，然后射上响箭引雷降雨，灭了那一场差点毁灭皇城的大火。原来是真的。 歌青看着白玉堂的眼神满是崇拜。当然了，至于是再看白玉堂，还是透过白玉堂看100年前的天尊，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展昭则是对白玉堂一挑眉， 感情当年天尊也是这么求的雨呀？ 差不多吧，就是妖王的雨估计比小四子的大些。 展昭无奈摇头，也亏得白玉堂能想到。小四子这会儿被赵普抱在怀里，用袖子挡着雨，看着萧凉边蹦的边庆祝下雨了，也很开心。随后是忙碌的救火过程。 皇上听说太学着火，所以让我来救火，如今火已经灭了，大人先入宫吧，别耽误了饮宴。 包大人看了看已经跑进那座宅子的展昭等人，估计这几人是没心情去饮宴了，于是拉着一个劲儿感叹神奇的八王爷进宫去了。展昭和白玉堂走进那座废宅，就见满地的瓦砾。 火是从内部往外烧的，这里有人浇了很多的火油。 林业火走到一根立柱旁边，看了看已经烧成焦炭的柱子，皱了皱眉。邹良则捡起一块块被烧没了的布帘闻了闻。 看来有人要烧了这座宅子，又偏偏那么巧，我们今晚准备用废宅试阴阳殿，这欲盖弥彰也太明显了。 展大哥。 这时外头包岩跑了进来。展昭回头看他，就见他心急火燎的，有些不解。 太学里有个夫子死了。 怎么可能，人不是都救出来了吗？太学这点火根本烧不死人。 不是，那夫子是被人从东院抬出来的，东院根本没着火，他也不是被烧死的，胸口有伤。 包岩摆手示意众人赶紧去那边看。展昭等人跑出废宅，到了太学门口。此时歌青已经带着黄城军将围观的百姓疏散了。公孙正看地上一具尸体，皱着眉头。展昭走过去看，发现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先生，胸口衣襟都染红了，看得出是一箭穿心，早已断气。一旁好多太学的学生都在哭，赵兰也在哭，淳华和王琦都眼圈红红的，皱着眉头。 这是谁？ 啊，是王夫子，叫王学允。是大学士。 展昭虽然对官场了解不算多，但知道皇城之中王姓的官员很多都是王丞相家族的，王家也是书香门第，出了很多的文人。这位王学允见王琦边擦眼泪边让书童赶紧回去通知他爹，展昭就猜到估计这位夫子和王丞相的确是沾点关系的。这时就看到有几个太学的学生跑了过来，到了展昭眼前，七嘴八舌就说： 展大人，我们看到放火的人了，他戴着个鬼面具，一手拿着火把，一边浇火油，我们去阻止他，他还踹开我们。 很强悍，然后武功很好。 他放了火之后，我看到他往东边去了。 对啊，杀夫子的说不定就是他。 展昭皱眉，让王朝、马汉和张龙、赵虎带着士兵往东边去搜查。其余众人对视了一眼，又是鬼面人，那他制造这场混乱的目的究竟是要烧掉废宅，还是杀掉王夫子？ 展大人。 这时就见两个学生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夫子走了出来，众人都认识，这老头姓林，名萧，林夫子，今年都70多岁了，大学士，不只是太学的夫子，更是先皇和当今皇上的夫子，也教过赵普。老头德高望重，太学除了包大人，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每年逢大考小考，他都会参与阅卷和出题。林夫子这会儿像是上了什么火，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要不是有两个学生扶着，估计就要一头栽倒了。他跌跌撞撞出来喊展昭： 你快来看呐。 赵普上前一步扶住他，林夫子声音和手都在抖： 王爷你也在呀，真是胡作非为啊。 公孙给老头在耳后和脑门上扎了几针，让他平复一下心情。展昭问两个扶着他的学生： 怎么 先帝御赐的白玉璧被写得乱七八糟的？ 两个学生让展昭进去看看就明白了。众人面面相觑，谁都知道先帝赐给太学一面白玉墙壁，上边有浮雕，雕刻着历代才子文豪的诗文和绘画，做得十分精致，是太学的标志。众人跟着几个学生走到太学里边，就见矗立在太学最大的西庆书院前边的那块雪白的碧玉墙上，有人用血写了一首诗，不是，确切的说是一首歌谣，展昭等人都分外熟悉的一首歌谣：阴阳殿，阴阳宅，北阴南阳白烛台，殿字灯，灵位牌，一把黄纸一把柴，鬼火起，鬼眼开，鬼面人儿把路带，一人跪，二人抬，三人四人地下埋，转眼失一排。众人都愣了好一会儿，这雪白的玉璧配上这血红狰狞的世人窑，真是说不出的刺目。为了保护玉璧不受风吹日晒的侵袭，它被安放在专门建造的长长回廊里，刚才也没淋到雨，所以血迹未被冲刷掉，而且已经干涸。看得出写字之人用了内力，血字几乎嵌入玉璧之中，这块价值连城的玉字玉璧怕是毁了。 后边还有。 一个学生指了指玉璧的背面，众人转到后边，就见这边更加触目惊心，上有8个血红大字：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展昭忍不住皱眉，一旁白玉堂却是微微一挑眉： 好字啊， 这歪歪扭扭的还好字。 一旁跟来看热闹的庞玉不解的一歪头： 哇，好字。 这时刚跑来的公孙和包岩也忍不住喊出声： 你们够了，字再好，做出这种有辱斯文、无法无天的事情，也是不可原谅啊！ 话没说完，林夫子又开始喘了。公孙赶紧给他拍背，一旁赵普对几个书生连使眼色，那意思你们都老实点，一会儿别气死了。 奇怪，为什么这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几个字写得那么好，这首歌谣的字却那么一般？ 对哦， 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 公孙让人先将林夫子扶回去休息，然后仔细打量这几个字。 是那个鬼面人写的吗？ 众人此时也没什么头绪，这一通忙碌，好容易将所有的伤者都安顿好了，书院学生的情绪也没那么激动了，但看着玉璧上两面血字，这案子更加扑朔迷离了。加上乔欣一家，鬼面人已经做了2次大案了， 这趋势很快就会传得皆知相闻的。开封毕竟还是有不少经历过当年鬼面人之乱的老人的，一旦事情传开，恐慌不可避免。这时王朝马汉他们回来了，他们朝北边一直追，但是没发现鬼面人的踪影。 情理之中，摘下面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展昭点头，说话间外头包拯走了进来，八王爷也跟在一旁，还有来凑热闹的庞太师。看来两人匆匆去宫里走了一趟，也没饮宴，就跟赵祯说了一下大事的案情就出来了。包大人走到那玉璧前皱眉，看着那一首血色的歌谣，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八王爷转到后边看了一眼，愣了，张大了嘴，对着包拯招手： 袭人，你来看。 众人都有些惊讶，很少听八王爷直呼包大人的字。包大人也有些纳闷，转到了玉璧后边看了一眼，就愣在当场。太师也抱着胳膊看着呢，见两人都呆呆的，便问了一句： 怎么了？ 众人也都看着包拯。包大人走到玉璧近处，仔细的看着那八个大大的血字，良久才开口： 这是屈中远的字。 大人，你确定？要模仿字迹其实也很容易。 不会，他那一手字我再熟悉不过了，不是一般人能模仿出来的，不会错。 听了包大人的话，众人都不得不联想到那个赵兰他们看到的跑出来的鬼面人也是跛足的。虽然歌清并不确定，但事情会不会这么巧呢？难道真的是当年的屈仲远？可屈仲远不是不会武功的吗？而且他是去阴阳殿找他的情人，为什么20多年之后才出来，并且自己也成了鬼面人呢？再看看那红色的血字，莫名能感受到一股浓重的怨气，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